前面是要推开双手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11:00。 好音乐959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让你 love me 帅到那些 lonely，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，我最爱你爱你。 年终购车季，奥之旅年货送不停，春节前夕进店即赠新年福袋，年前订车更有机会获赠奥迪手表、奥迪自行车、行车记录仪、加油卡等丰富好礼。详询北京奥之旅奥迪0106173788888。 买车有试驾，餐厅有试吃，买衣服还有试穿，凭什么做广告就不能试呢？ 来呀，做广告也能尝试，试一试又不花钱。 好音乐959邀请你来试做广告，不怕没效果，就怕不敢试。详询电话和微信13488662345，13488662345。 959资讯快报。 各位好，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。北京青年报消息，记者从北京市财政局获悉，在供给侧结构改革方面，北京市财政局突出疏解功能，自主创新，优化结构，协同发展，广泛使用减税降费、基金、PPP 等方式，在资金监管上更多的强调绩效，不断深化财税改革。其中，在疏解非首都功能方面，北京市去年共动用专项资金80亿元，用于引导各区腾退一般制造业、区域性市场和区域性物流功能。此外，了解到在民生方面，投入280余亿元，用于棚户区改造等保障性安居工程，持续改善居民居住条件。大运通州网消息，小微企业教育费附加等收费免征3年。自2015年1月1号起至2017年12月31号，小微企业将免征教育费附加、地方教育附加、水利建设基金、文化事业建设费，进一步加大对小微企业扶持力度。免征相关政府性基金收费的小微企业，具体包括按月缴纳的月销售额或营业额不超过3万元（包含3万元），以按季纳税的季度销售额或营业额不超过9万元（含9万元）的缴纳义务人。继续来关注涿州方面的消息。1月4号，燕风卓韵涿州市书画作品暨金展在北京市西城区文化活动中心开幕。涿州市市委常委、宣传部部长李全兴，市人大副主任、市总工会主席姚洪生，副市长赵玉芬，市政协副主席于雪辉及中国文联、经济两地部分区县文联领导、书画家代表参加开幕仪式，副市长赵玉芬主持开幕式。12月30号，涿州市联通分公司召开2016年度总结表彰会议。会上，联通分公司负责人对2016年工作进行总结，并对2017年工作进行部署。会议还通报了荣获2016年度先进荣誉称号的小组和个人，并进行表彰。 不同的声音歌唱同一个梦想，不同的生命追逐同一份希望。第二季中国新歌声全国城市海选涿州赛区正式启动，活动由华融现代城独家冠名支持。选手报名招商咨询热线03123800612，03123800612，或登录中国新歌声官网在线报名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

见到你，我俩已经不只是偶然的相遇。虽是偶然的相遇，我心却已向往你。你的心中可不已有我的一片深情意，如果有这么一天我已爱上你，你会不会接受我这份真情意？我希望下一次再遇见到你，再属于那偶然的相遇。如果有这么一天，守我这份真情意，我希望下一次再遇见到你，我俩不再属于那偶然的相遇。 轻轻吹过。

世界在我脚下，爱种在我心田，像云浮现，沐浴人间，喜悦着你的喜悦，呼吸着我的呼吸，让梦想成真，一大无限，相聚同一个家园，同病同一片蓝天，直到永远。 穿越过悲与喜，站在了你的凝望着，不用任何的语言， 有梦才会有明天，有爱将会在身边， 骄傲保卫了这荣耀的一瞬间，像云浮现， 谁能用真心说抱歉？

天上黄金屋檐如玉般带忧愁，红尘中老本楼琉璃瓦一看到却不开口，沉默中年轻天脑里爱爱恨恨转眼成空，跳一首跳一首踏光舞蹈中小孩藏依旧，身体上头天上黄金屋檐如玉不一杯酒，空城城老板冷琉璃瓦写着残缺不开口，带走那功名那往事那胡同恍然如梦一场天上。